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进入约书亚记的第三章，题目是属灵领袖的素质，是三章的一至十七节。可能你一看这个题目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题目都不是跟我讲的，可以呢在座位里面睡下觉，轻松一下都可以了。因为呢看这个的题目呢，这个题目应该是牧师跟自己讲，又或者牧师是跟一班的执事或者是部长讲，因为我都不是，如果你说我都不是领袖，关我什么事呢？我希望你呢不是这么想，希望你不是这么想。或者未讲下去之前，我想首先问大家，你们哪个觉得你是一个领袖呢？Are you a leader? 哪一个觉得的请你举一举手。我们都是秉承了我们中国文化那种的是谦卑那种的心态。当我说讲这个的是领袖的时候，其实即大家都知道我不是讲那些的大公司那些的 CEO,即不是那些的 TransLink 啊，或者是 Telus 啊，或者是 Google 那些 的行政人员，更加也不是说在政府里面可能是财政部长啊，或者是教育厅长啊，那些的位置。但我不是说这些属灵领袖的素质，根据一位在领导学是比较权威的一个的专家呢，他的名字叫做是 John Maxwell。 他说呢，其实领导或者是领袖就是影响人。 Leadership is influence, nothing more, nothing less, 即是没多没少，就是领袖就是去影响。如果根据这个定义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是怎样才是被称为领袖呢？就是你可以影响别人的一个人就是领袖了。你能够影响别人的，你就是领袖，即是说其实在座的每一位，在座的每一个，你们都是领袖，或者你们都可以成为领袖。因为在我们那个的生活当中，每一个人我们不多不少，我们都会影响别人的，包括我们的是家庭，我们的仔女，我们的 是配偶，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又或者是邻居，甚至乎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是在当中来到发挥那种的影响力。但是你说牧师不是吧，即是只是我身边那一个，即是太太或者 是丈夫身边那一个，我几十年都影响不到你，影响不到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都要反省一下，为什么你几十年都影响不到你身边那个，但是在这里无论如何，就是说呢，你和我其实都因着我们做了一些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讲了一些的说话，而能够可以影响我们周边的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那种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领袖，只不过可能我们影响的程度，我们影响那种的深远，又或者那种的深度，或者是有多少人受我们的影响，就会是因人而异，有程度上面的不同。所以若果你能够发挥到神所赐给你一些的恩赐，一些的才华的时候，其实你都是一位的领袖。例如你说我其实我什么都不懂的，我只 是有一个怜悯的心，这个怜悯的心呢，我是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或者是关心一些的弱势的社群， 因为你这样的缘故，以致你愿意奉献你的时间来到去做义工，去帮助别人，因着被你帮助的人，被你关心的人看到你的行为，啊，他觉得你这个的基督徒是真的跟别人是有不同的。因着你那种是有从基督而来的爱心的时候，他有那种的动力去认识这位真神。那你已经是发挥你的影响力，你已经是一位的领袖。因此是今天早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到学习，是学习什么呢？就不是我们学习去做一个大机构的一个的领袖，我们不是在那个主管级，不是在那个的法师号令那个的层面上面来到去学习，那是我们学习做一个怎样引领别人去到神面前的一个的领袖，怎样引领别人去到神面前一个的属灵的领袖。约书亚记第一章和第二章，在过往两个星期我们都知道了，就是说约书亚他其实是临危受命，他是走马上任的一个的领袖，因为摩西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他就死了，然后呢神就叫约书亚就带领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年老大幼一起的来到去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神所是应许给他们的一个的地方。在当中约书亚其实是有说不出的恐惧，有恐慌，因此在第一章两个礼拜之前我讲的就是说，第一章里面呢是神有4次来到去提醒约书亚，就是说呢，不要惧怕，你当刚强壮胆，因为我必与你同在。另一方面，我相信约书亚和那班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心里面都有一种的雀跃，有一种的是喜悦的心情来到进入去迦南。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在旷野已经是漂流了40年，在40年的里面他们都厌倦了这种叫做是颠沛流离的生活，现在呢这个的应许之地只不过是咫尺眼前，就在前面了，即是说很快他们就会过回一些是正常的生活，所以他们心里面其实是很兴奋，但当然也都是夹杂了一些是前面不明朗所产生的恐惧，有多多少少好像今天我们现在的境况一样。我们今天的境况就是说，我们经过长时间我们要戴口罩，我们要保持社交距离，我们禁足，我们又不可以去旅游，我们很多商业活动都曾经 是关了门不可以做，但是现在我们都开始有少改变了。过往这段日子其实我相信你和我都是，我们都厌倦了这些的所谓叫做是卫生的设施，我们厌倦了，虽然前面有些什么变种病毒，有这些不明朗的因素，但今天你和我能够在这里，我们回来一起的同心的敬拜神，我们有一个实体的聚会，明天还有一个叫 BBQ 活动，未报名的我不知道，阵间不知道会不会都可以接受，即我听日有一个 BBQ 的活动，我们真的很有那种的是兴奋喜悦的心情在当中，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是有这种 的心态。我前几天去有机会去游水的时候呢，在招待处呢有一句说话都吸引了我，但我影低了，但是就可能大家看不到，这句说话呢也都是可能 是代表我们的心声。这句说话说什么呢？就是说 We can't We can't mask how excited we are to see you. We can't mask how excited we are to see you. 其实个意思即系话，就系话咧，喺当中我哋实在系掩饰唔到嗰种嘅系心里边发出嚟一种嘅兴奋。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呢一个咧系甩咗，咁我要咧套翻喺当中。希望 OK 啦，啊咁咧，系啦，因为实在掩饰唔到，因为见到大家嗰种嘅兴奋啊，咁啊，可能当日嘅以色列人咧，其实佢哋都系咁话法，佢哋咁点话咧？佢话咧，可能就系话 ，We can't mask how excited we are to march into the promised land， 即系话咧，以色列人其实话，我哋都遮掩唔到内心嗰种嘅兴奋。因为要进入应许之地。第三章，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三章，就是描述以色列人他们要过这个的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了。但是进入之前不是说入你就入的。在这里第三章，其实神也都是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要他们学习一个的属灵的功课，即是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约书亚他作为一个的属灵领袖，他作为这个领军的元帅，是他要学习一件事。这件事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作为一个的领袖的时候，他不是说要群众来到去跟从他，不是要群众跟从约书亚这个人。约书亚乃是说呢，他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要引导群众去跟从神，引导百姓去跟从这一位的真神，然后服从他，认识他，永远的来到是跟随他。这个就是约书亚其实在这里那个中心思想，或者是第三章里面的中心思想。而在这里第三章有三方面都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的，三方面一起思想，一起去学习。第一就是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学习等候神的时间，让神来到作带领。在这个的第一和第二节的里面，正话二拎同我哋读过噶，成章我哋读过。第一同埋第二节嘅里边咧，系呢度讲到以色列人，佢哋本来系扎营嘅地方就喺呢一个嘅十亭，但系佢哋而家点啊？要起闹，起闹就系话咧，佢要过呢一个约旦河，就入到去呢一个嘅迦南呢一个嘅地方啊。点知喺嗰个等候嘅过程当中，要等三日。你看到经文就是说要等三日，过了三天，然后官长呢才走遍营中去告诉他怎样做。即是在这里其实很奇怪，告诉我们就是说要等三日，但圣经又没有讲到究竟这三日是等什么东西。圣经里面没有讲的，在这个第三章里面不知道等什么，就算是约书亚，就算是一班的祭司，以色列的民众，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也都没有，你看回经文，他们也都没有发问这个的问题，就是说究竟怎样去过这个的约旦河呢？经文里面没有说，他们也都没有这个的问题，怎样过约旦河呢？以前呢，我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有一段长时间我是住在沙田的。咁我住喺沙田嗰度咧，系对住有嗰个嘅沙田马场啦，仲更加系对住嗰条叫做城门河，可能大家都知噶啦啊！喺沙田里边有一条叫城门河。咁啊，呢条城门河咧，其实我觉得都好窄嘅啫，好窄，亦都咧系其实嗰个嘅深度，水嘅深度都好浅嘅啫，亦都冇嗰啲嘅急流。咁即系话咧，其实我过由一边去到另外一边咧，其实游水都得啦，系嘛？喺揸只橡皮艇咧，好快爬到过去噶啦。 好容易啊，如果喺即係我哋香港嚟嘅嚇，知道啊 easy job 由一邊過去一邊。咁但係如果喺呢一度聖經裏邊講到呢個約旦河呢度就唔同啦。嗱一陣間咧，我哋會更加嘅詳細睇一睇咧，就係呢一條約旦河係幾咁係險惡兇險啊！我相信約書亞祭司同埋一班嘅以色列嘅民眾，其實佢哋心裏都一定會問，就係話咧，咦？我哋年老大幼，總共有二百幾萬人，再加埋我哋嗰啲嘅家具家當，我哋嘅私人財產身畜各方面，究竟我哋點樣可以過到呢一條嘅約旦河咧？啊，係游水過去啊，定係行過去啊，定係用嗰啲嘅木筏過去咧？啊，你木筏你都唔知要做幾日先可以做足夠咁多人啦、啊，係咪？即係話咧，佢哋嘅心裏邊其實佢哋都有疑問，但係佢哋冇講出嚟，冇講到啊。弟兄姊妹，其實呢兩節聖經裏邊都話俾我哋聽，今日喺我哋生活當中，喺我哋嘅生活當中有好多嘅事情，神都唔需要話預先要同你商量，佢會點樣做點樣做。神唔需要同你商量，神都冇一个嘅义务话俾你听，就系话咧，你要知道下一步系点样做，嚟紧嗰个月你应该系点样做。神冇呢一个嘅义务话俾你听，但系我哋知道神嘅意念系高过我哋嘅意念，佢能够使到死人复活。佢能够使到江河可以变为干地，佢一定有嗰种嘅能力嚟到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嚟到去带领我哋。只要我哋多一分嘅忍耐，我哋多一分对神嗰个嘅信靠就得啦。呢度约书亚正是叫民众是三日之后就要过河，要他们耐心的等候。然后在第三至第四节，第三至第四节这两节的里面呢，就是提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跟在约柜的后面，在约柜的后面。我们知道约柜就是神的座位，大概啦，大概就是长咧就是45寸，而这个的阔咧就是27寸，高咧亦都是27寸。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约柜先行，百姓和这一个的约书亚就在后面，其实就代表就是神作为引导，神作为带领，神在前面。另外就是祭司抬着这些约柜，就是跟最前排的以色列人，圣经里面说呢，就是他们是相隔2000爪。2000爪呢，其实就是等于是1公里，大概1公里，1 kilometer。1公里咧，你可以想到咧，可能都成几远啊？可能3-4条街咁长嘅。嗱，点解要距离2000爪，要距离成1公里咧？即系个约柜同埋以色列嘅民众要距离咁远咧？其实就系好简单嘅原因。个原因就系因为人为咗要表达对神。神同佢同行啊嘛，约柜表达对神嗰种嘅系谨慎或者系敬虔，所以咧就系、是、希望唔好同呢一位圣洁嘅神有太近嘅距离，所以一定要维持一个嘅系距离喺当中。因此由约柜由神嚟到作带领，跟住以色列人系 远远地来到望住前面，望住前面那个约柜。咁远远望住嘅时候，佢哋就唔会乱冲乱撞。因为点解呀？因为呢一条正经所讲，要你知道所当走嘅路，你知道点样嚟到行呢条路。因为呢条路系点呢？系你哋从来都冇走过嘅。佢哋从来都冇行过呢一条嘅路。等候三日。真是不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在我们来说，等候是很难。作为领袖的约书亚，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等三日，神又没有预先的来到告诉他怎样来到过这条的约旦河，又或者是吩咐约书亚你要怎样来到去防范耶利哥人，可能你过河的时候危险嘛，咁突然间佢嚟突袭攻击你嘅时候，你应该点样部署呢？神又冇讲到呢一啲，淨係话叫佢耐心嘅嚟到等候神嘅引导，并且嚟到去约书亚郑重嘅吩咐百姓係神嘅带领，神係元帅，唔係佢自己係元帅。这个是约书亚所表达的。当在今天我们这个的我们讲求效率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即食面，我们吃快餐，我们吃汉堡包这个的文化的里面，其实跟这个的经文真的都知道不容易学。我们要想要快，我们想要自己掌握自己掌控，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在社会里面一些的准则，我们叫 norm。 这些的准则令到我们就很简单，有时候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我们慢一点，我们那个或者容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怎样猛整 complain。 我们可能说 It's just a piece of crap， 一个废物。如果慢的时候，年轻人有时候都是这样讲。教会的我们作为领袖也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plan A plan B plan C， 我们有晒个 plan， 有晒个 plan 的时候，我们就怎样，我们要即刻去做，然后我们要根据我们的情况来去做。但是我们缺少了我们去求问神的心意，变成我们走在神的前面，而不是跟着神来到去走。以前经常唱一首歌，这首歌呢就叫做是我已经决定是跟随耶稣。那里面有一句，有第三节呢，就是说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Before me。 这句的说话就是说，我经常唱就是说 The world befor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the world behind me, the cross before me。 两句够了，免得令你受罪。唱这首歌就是说，世界就在背后，十架就在前面。但很多时候我唱唱下，其他人也都是唱唱下，就是 The world before me, the cross behind me。 即是说唱唱下就变成世界在我们的前面，十架在我们的后面。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都是，很多时候我们行行下，我哋走走下，我哋个心系想嗰个十架喺我哋嘅前边，嗰个嘅世界喺我哋嘅背后，但系变咗就系十架喺我哋嘅背后，而世界喺我哋嘅前边，我哋会乱咗落。但系呢一度圣经话俾我哋听，神 永远在前面。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要认定神的心意，这个是属灵成长的必修科，是属灵领袖必备的素质。我们千万不要，我们英文叫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即是说我们不要将那个的车呢就摆在那个的马的前面，否则的话呢就很大问题。第二方面就是说，我们以信心来到迎接江河中，来到开路。十四至到十七节，这里呢是讲到神使到约旦河从上或者是从上流流落来的水呢是停住，是截住了。这段的经文是讲这一方面，神在四十年前，即约书亚那个年代，四十年前他曾经使到红海来到分开。当他现在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相似另一个的神迹来到给以色列人来到去看。但是这个过约旦河的神迹一定是要人以信心来到配合这个的神迹才可以彰显。神一定在当人一定要配合，然后神这个的神迹才可以得以彰显。神所要求的不是你的学识，不是你的胆量，不是你那个的力量，是你那个的信心。十五节里面讲到，十五节是讲到呢，就是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是涨过两岸，即是说呢当时是收割的季节，是春季，即是说呢大概是我们阳历的四五月之间。当时因为是这个的是 雨季的时候呢，河水就因此就泛滥了。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都曾经去过这个约旦河那里去旅游，你都知道那个情况。你可能就是说，咦，这个的约旦河其实根据你去的经验，它似一条小溪多过似一条的大河流。但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不要忘记就是说在昔日的时候，在当中有两方面我们要去留意的，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这个的是四五月，跟你去旅游的时间可能不同。在当时来讲，四五月是河水泛滥，是这个的春季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现在来讲有很多的是一些的是水坝是建设了可以闸住水，以致流落去那个的是约旦河呢，是跟昔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是有不同的。根据一些解经 的学者来到去分析，就是说呢，是约旦河平时，如果平时的时候只是有三至十尺深，另外也都有九十至一百尺那么阔，九十至一百尺阔。但是当河水涨过两岸，好像这里所讲的时候，当涨过两岸的时候就会有一里阔。那你立刻想到了，九十至一百尺阔和一里阔相差很远。若果是这样的时候，试问以色列人，他们想了，我怎样可以二百多人，有小孩子有老人家，是过这个的约旦河呢？我的家当，我的牲畜，我的私人财产怎算呢？怎样可以过到去呢？所以若果是没有信心的时候，实在是很难去顺服神的吩咐。你看到的时候怎可能呢？因为你踏下去的时候就会浸死的嘛。所以这个也都成为一个的信心的考验。比起甚至乎比起过红海的时候还更加的艰难。因为过红海的时候，摩西举起个支杖，揸住那些杖， 就洪水就分开，咁以色列咧就可以嚟到过去，过咗呢个红海。但系喺呢一个嘅环境嘅里边啊，约书亚话俾祭司听吓，亦都话俾以色列民知道。啊，其实就系话祭司当佢要过呢一个嘅约旦河嘅时候，佢首先佢第一个祭司嗰一班系第一个要将只脚先踏落去约旦河。然后点呢？就是说神迹先至会出现。当他们一班祭司他踏落去先有神迹，他们一日不将只脚踏入这个约旦河，一日都看不到神迹。祭司他可能他都有怀疑，他都不愿意是第一个踏出一步，那个的将脚踏在水里，因为踏了下去之后若果没有神迹，若果神在当中不施行拯救的时候，这班的祭司可能就会浸死。比你是其中的祭司，你浸不浸？可能你都要真的很大的那种的 struggle 挣扎。神当时只是告诉他们听过约旦河的一些秘诀，你们要跟着这个的约柜，然后过踏入这个约旦河之后，在十六节你看到就是说呢，你踏了下去之后呢，然后跟着就是说在十九里外的一个叫做是亚当城，这个的城呢就是说呢，它的水本来好像瀑布地流下来，但是神即刻，因为它踏了脚下去，即刻就是止住，就是止住，就是说呢，那个的流本来是一个的瀑布的情景是停在这里，好像一幅画。所以你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你会发觉可能是哇，那幅的画可能都很漂亮、本来流紧的成幅停了在这里、我和你都可能很想见到。然后呢，除了停在这里之外呢，下流的水呢继续的流，以致以色列人在中间的时候，他们可以用双脚行这个好像干地一样过了这个约旦河，这个的神迹。在这段经文的里面，14至17节，你要发觉若果单单只是约书亚有信心，这个神迹是不会成就。那是说一班的属灵领袖，特别是这一班的祭司，他们其实是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所以看到的时候，信心不是单单在我们那个的信念上面，信心那是说我们要以行动来到配合顺服神的指示，特别在逆境当中的时候。逆境当中有时不容易来到去顺服神。弟兄姊妹，在教会整体整个教会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会遇到一些难以跨过一些的事情，一定有难处。但是作为属灵领袖，我们一定要记得，作为一个属灵领袖，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可以在江河之中为我们开路，神可以为我们在江河之中开路。但不可缺少的就是我们要信服，我们要以信心来到配合这一方面的行动。最后一方面就是第三，洁净自己。洁净自己即是说呢，去学习来到去在各方面来到去过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或者叫做是 sanctification consecration。 洁净自己在第五节呢，就是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 洁净在旧约以色列人来讲，其实就是沐浴、更衣和是禁欲。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至十一节里面都有讲到，即是说呢要干干净净的来到去见神，这个就是自洁。但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又明白那个的原则比起你在那个的方法上面呢是更加的重要。圣洁或者是自洁，在属灵那个的意义上面，就是说我们要经常省察自己的罪，省察自己的罪，并且是向神来到去认罪，求神来到去赦免。否则的话，你冲一百次凉都没用。新约我们是注重那个的原则多于那种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就是说我们的属灵或者是属灵的生命会不会是停滞不前，停滞不前会不会是仍然有一些的罪我们未在神的面前来到是认清呢？会不会我们同其他弟兄姊妹同你的家人仍然有欠缺，有那种的心结，有那种的不和，而拦阻到神在当中的工作呢？我曾经是听过这个的以下这个的故事，就是说呢有一个牧师呢，他患了一个是怪病，这个怪病呢就是医生医极都医不好他。那么有一次有一个的执事跟这个的牧师说，他说牧师，你不要怪我多嘴，你的病可能跟其他的原因有关。这个牧师说，这个病跟其他原因有关。跟着呢，这个的牧师就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然后这个执事就说呢，牧师，你记不记得两年前你跟教会某一个的长老是有那种的拗叫，这个长老是特别是针对你，成日讲你的坏话。这个执事说，我知道你在你的心里面你是很生气，很多时候你都是对他怀着一个憎恨的心情。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而令到你有这个的怪病呢？这个牧师说，都很值得他在日后来到去反省，以致他回到屋企，在他回到屋企一段日子的里面，他真的在神的面前来到是祷告。当祷告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心中那种的怨愤，那种的仇恨，他亦都求神来到是赦免。当有机会的时候，他亦都是去找这个的长老来到去求他的宽恕。想不到当他做了这些的认罪悔改之后，他那个的病就不药而愈。神很多时候都是透过环境提醒我们要回转，否则的话就开不到一条路给我们。神开不到一条路，不是因为他的能力的问题，他的膀臂没有缩短到，开不到一条路给我们踏上去，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所以约书亚他很清楚说，他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其事。求神都是帮助我们在当中，我们来到去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 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神仍然是行神迹奇事。但是都很希望你和我都是，我们一起来到培育这个的 是领袖那种的性格，今天所讲的三方面，以致我们可以能够是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来到是认识神，去相信神，信靠神，以致我们能够做盐做光。我们一起来到去有一个的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勇气，有那种的胆量，我们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以致我们身边的人当看到这些情景的时候，亦都是看到神力的工作，经历神的实在，以致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得着福音的好处。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